的音乐，我们等一下就先说明，那个进度方面的音乐。 净土法门都有个因缘，咁一阵间就先说明净土法门嘅因缘。 说，戒也有因缘，如果没有因缘，不会受戒。 受戒都有因缘，冇因缘唔会受戒。 那现在因缘就是和尚仔，他说他给他劝你转那个戒。 而家因缘就系和尚喺度，咁佛咧俾和尚呢个权利去劝戒。 因为和尚是代表佛法僧，佛法僧是我们的信心的所缘。 因为和尚代表佛法僧，佛法僧系我哋信心嘅所缘。 真的和尚是有直接体会法的和尚，这是真的和尚。 真的和尚是有直接体会法的人，这个是真的和尚。 我们当和尚，不过不一定我们有真的体会这个很深的法，究竟法。 我们有做和尚，但不一定有体会这个很深的法究竟。